剑客 小我。

仙姑驾到，孝顺有礼。 罢了。 还是孝顺有何吩咐？ 你不挨上来。 这可使不得，若被玉帝知道，孝顺吃罪不起。 刘道士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又不连累你遭殃。 孝顺遵命，但不知怎样行事。 就请公公简记行事。 是是，啊，仙姑。我看你还是要改扮一个村姑模样才好。 多谢公公。 难怪我徒弟一身，徒弟一身。怎样相继行好事？要改扮一个庄稼人。 Yeah.

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 你写着名声去